进口家居新风尚，力快生活，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，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。3月2日至11日，力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，进口家居用品优选力快生活。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，9个 HiC 的极限挑战，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《军中女郎》，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，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，幽默诙谐剧情捧腹悦享起歌剧之趣，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，冰雪舞美失效，开启雪国秘境之旅。玛丽娜蒙索、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，3月14日至18日，《军中女郎》开年巨献。 还是回到刚才这一段，因为我觉得最明显的那段旋律还没有出现呢，怎么可能把它拉掉呢？继续来聆听呢，究竟这一段是罗西尼他哪一首最著名的歌剧的序曲呢？ Thank you.